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蓝黑色的蓝银草从唐三身体周围电射而出，带着尖刺的藤蔓在空中急转冲出，遮挡住戴沐白的视线，同时朝着他的四肢脖子缠绕而去。在唐三自身魂力，也就是玄天功内力的催动下，第一魂环的缠绕技能此时已经被他发挥到了极致。在发动攻击的同时，唐三一把拉住了想要冲出去的小舞，向他摇了摇头。男人之间的战斗是不能让别人插手的，否则只会被对方鄙视。唐三的心理年龄可不像表面只是12岁，他深深地明白这一点。更何况他从戴沐白身上虽然能够感到冰冷霸道，但却并没有敌意。就在唐三拉住小舞的同时，他的瞳孔也骤然收缩了一下，十道银光在空中交错闪过，飞速缠绕而去的蓝银草骤然停滞在了半空之中。紧接着，这些坚韧无比的蓝银草就那么化成齑粉在空中消散。戴沐白雄壮的身躯一步步朝着唐三的方向走了过来，虎爪上银色利刃不断吞吐，释放着惊人的压力。戴沐白的脚步在距离唐三和小舞还有1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，并没有继续发动攻击。 你的蓝银草确实不错，坚韧远超我预料，即使是我正常的魂力都无法在一次攻击下将它们切割开，但是我现在使用的是我的第三魂环技能白虎金刚变。当初为了得到这个魂环，我可以说是历尽艰险，终于猎杀了一头千年金刚虎魂兽，它不但令我的力量、攻击、防御大幅增加，同时还赋予了我白虎金刚变这个技能。我的白虎金刚变可以维持半个小时的变身时间，在这半个小时里，我对异常状态的抵御力以及攻击力、防御力、力量同时增加1倍。以我37级的魂力，在这样的增幅作用下，你的毒素就还不够伤害到我。就算你的魂技精妙，控制系武魂效果也不错，但终究还不是我的对手，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。 戴沐白邪眸中红光连闪，突然他身上强壮的肌肉缓缓收缩，眼中的红光也悄然散去，身上一切因为白虎武魂附体的效果都悄然收敛而回。此时的戴沐白看上去有些好笑，身上的衣服就没有完好，上衣完全撑爆，裤子上也破损得很厉害，之前被带着尖刺的蓝银草缠绕那一下划破了他身上衣服不少的地方。邪眸恢复了正常，戴沐白深深地看了唐三和小舞一眼。 我想我们会很快再见面的，到史莱克学院如果有人找你们的麻烦，报我邪眸白虎戴沐白的名字。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要去史莱克学院？ 你们只有12岁左右吧，这样的年纪拥有20级以上的魂力，在这个时间不是来史莱克学院报名还能是干什么的？12岁，我已经15岁了。唐三，我在史莱克学院等你。 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小三，以后就算我们到了史莱克学院，也不要和他打交道。 为什么呢？我感觉这个人还不错，虽然表面冷了点，但却很直爽。 不错，我看是错的不能再错。你说他带2个女孩子到酒店里开房间，他能干什么好事？白日宣淫还是好人，还什么邪眸白虎呢，我看是银虎还差不多。 小五，我发现你懂得越来越多了。 哼，那是，别忘了我可是诺丁学院的老大。 戴沐白的私人喜好我不评价，但从刚才和他这一战来看，他的各方面都不错， 他的实力在我们之上，却并没有恃强凌弱，不但把房间让给了我们，临走时的意思似乎是要在学院中关照我们。 哎，对了，刚才他不断地说什么我们12岁，他15岁，还有他之前说他已经输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 他在使用武魂之前说自己已经输了，一个是因为我们在技巧上赢了他，另一个应该是因为我们的年纪。后来我们都使用了武魂后，他又重复了同样的话，还强调了年纪的差距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他在12岁的时候实力应该不及我们现在，所以他说自己已经输了。老师曾经说过，天赋上佳的魂师在20岁之前每一年都非常重要，相差1岁修为差距就会很大。我们和他有3岁的差距，但实力差距并不像年纪这么大，所以他认为是自己输了，这也是他好胜的地方。 哥，刚才如果他真的打败了你，那我们真的要滚出去吗？ 就算是滚，也只是我一个人，这也是我不让你出手的原因。他说的对，相差一个魂环，实力的差距就是巨大的，不论是魂力、魂环赋予的属性，还是他那千年魂环的技能，都凌驾于我们之上。使用了白虎金刚变之后，就算我们两个联手，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难道我真的看你滚出去吗？如果他执意那么做的话，那我也只好以死相拼了。实力上我不如他，但如果拼命的话，我有70%把握让他和我一起死。 以死相拼，为了尊严。 那位王经理探头探脑地从柜台后露出头来，眼看着唐三走过来，赶忙露出一副笑脸。 哎呀，小伙子，你真是厉害呀，连大爷煞都肯将房间让给你。哎呀，幸好你没受什么伤，不然我们可就没法交代了。啊， 经理，修复这里需要多少钱啊？ 哎，不，和您没关系。戴少之前说了，这些都算他的，他是我们这里的贵宾客户，只需要挂账就可以了。之前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二位的时间，还险些给二位造成伤害。我决定啊，给二位减免3天的房租啊，如果两位在我们这里住不超过3天的话，就不用付钱了，怎么样？ 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们还是照价支付吧。 哎，那怎么可以啊？已经给二位带来很大麻烦了，以后啊，只要二位有空多多光临本店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，好吧？二位的房间在顶楼，门牌是红色海洋。 啊，那就谢谢您了。 经过一番波折，唐三也觉得有些疲倦了，转身带着小五朝楼上走去。一路来到索托城，又和戴沐白打了一架，无论是精神压力还是对内力的消耗，他都需要休息。毕竟蓝银草几次被戴沐白破坏，对唐三的内力消耗不小。看着二人上了楼，王经理才算松了口气。 哎呀，总算是解决了。哎，都怪我，忘了告诉你了，其他房间都还好说，唯独是红色海洋不能随便给别人住，那是戴少长期包下的。 经理，咱们红色海洋一天的房费可是10个金魂币，您就这么让那两个孩子白住了？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开放，才12、13岁，竟然…… 少废话，小心祸从口出。你懂什么？魂师是何等高贵的存在，你没看到刚才那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有2个魂环了吗？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是大魂师了，未来的前途那是不可限量的，说不定就是哪个大家族的后代，可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。 玫瑰酒店的装潢令人很容易产生好感，颜色搭配的简单舒适，还有酒店内那淡淡的玫瑰花香，都令人身心舒畅。在顶层最内侧，唐三找到了红色海洋的门牌。顶层一共只有几间房而已， 前面的门牌有什么蓝色妖姬、粉色柔情、黄色真挚、白色纯真、绿色别离等等，最里面才是这间红色海洋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门牌的名字代表的也是玫瑰的几种颜色。门的颜色和门牌的名字一样，大红色的门上有着漂亮的暗红色水晶玫瑰装饰，在红水晶玫瑰旁还有一行竖版小字，红色海洋，爱的海洋。就算唐三再迟钝，此时也感觉到了几分怪异。他扭头看向小五，发现小五也正在看着他。唐三有些尴尬， 这酒店不会专门就是情侣约会的地方吧？ 你管他呢，有地方住不就行了。 小五眨了眨眼睛，一把从唐三手中抢过钥匙，直接打开大门走了进去。唐三跟在小五身后走进房间，可谁知道他前面的小五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他的身体顿时碰到了小五的后身，一下被柔软的弹性挡住了。 怎么不走了？ 唐三赶忙后退半步，拉开自己和小五之间的距离。当他问完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自己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尽管有了一些心理准备，但当第一眼看到这房间内的一切时，唐三还是充满了震撼的感觉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